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Hello， 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珊珊。 嗯， 好 啊。 我因为我刚才看镜头，咱们俩都好黑呀。 有吗？ 有，因为咱们俩穿的全是纯黑的，然后明明这么正能量的一个节目，咱两个主持人穿的黑不溜秋的。 啊，没关系嘛，这个证明了我们是这个靠谱青年啊， 就是我们是靠心在阳光。 哎，对，非常沉稳，非常的踏实啊。新的一周啊，还是跟大家先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欢迎大家踊跃的添加我们的VA信公众账号，拿下这个小牌牌啊，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这几个字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到年底了之后呢，会有很多福利送给大家。 嗯 啊，然后还有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哎，你看那个花椒直播间里面，一家特别的可爱，一家说这个两位主播好辛苦了。哎，就一大早的，俩人都还没说话呢，就跟咱们说辛苦。 对， 特别关心我吧，我们俩真的还挺辛苦的。 对，一家说的话确实说的比咱俩早，而且就是起床起得特别早。 对， 啊、 说了美女真美，帅哥更帅。 哎呀，我的天哪，我这、 哎、怎么就帅哥更帅呢？ 啊，就是 还较真儿了呢。 就是其实吧，刚才这我还跟珊珊在聊，你知道吗？因为早上我今天没有洗头，我特别戴了一个这个 头巾 啊，戴了一头巾。然后呢，我觉得就戴上之后吧，又特别不太好看啊，就是，哎呀，就一早晨起来之后还是挺操心的，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跟大家说说天气啊。今天在北京的天气是晴，最高气温是1度，最低气温是-8度，空气质量优。这两天呢，天气气温将会回暖，最高气温呢会回升到0度以上，但是风寒效应还是依然很明显的，大家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 哎、对、嗯，看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啊。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大家仔细看一眼自己的车牌，边开车边看一眼车牌啊。如果是5和0，先回家一趟。 啊， 哎，怎么是我是5和0吗？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记不清自己是几号先行 啊，你就直接说你自己就可以了。 我记得清。我一回我跟我闺蜜两个人见面，我说你开车了吗？她说没有。我说为啥？她说我限行。我说今天我限行，大家尾号不一样。让她迷迷糊发现今天果然不限行。反正提醒大家，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嗯，对。然后另外，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啊，贯穿我们节目的始终是，大家说一说我们中国人有多爱吃啊！欢迎大家跟我们踊跃的互动起来。临近过年了嘛，啊，青年说，我们青年说节目也要给大家发一份福利。今天主播会挑选出一个最有意思的留言，送出一份大礼啊！每日早餐贺岁装，大家可以通过 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在花椒直播和我们互动，赢取这份福利。 哇，好厉害啊！所以说大家请记好啊，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中国人到底有多爱吃呢？中国人真的这个中华美食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世界闻名，对不对？啊，我们这个礼物也非常有趣啊，每日早餐贺岁装，所以大家要充分跟我们进行互动了。那在9点的时候，那么依然是青年会客厅的这样一个环节，依然邀请到了一位北京青年委员。9点之后的节目会由张悦来进行主持啊，所以说要珍惜我和孔文在8点到9点的一个小时的短暂时光。 没错啊，朱古力豆在花椒直播平台和我们说，今天是孔文哟，早上好，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不晚啊， 怕什么？来了就行， 来了就行，来了就行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今天首先还是先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啊。首先，我们来聚焦北京市的两会，盘点今年有哪些和我们青年人相关的事儿将要进行啊。目前北京市的两会正在进行当中，今年还有哪些和我们青年人相关的事儿呢？正在啊抓紧的进行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文化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实体书店。在今年呢，王府井图书大厦和西单图书大厦将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不仅环境会焕然一新，里面的格局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啊。比如说王府井呢，游客可能会相对比较多，所以说书店里呢会引进更多的旅游商品。西单图书大厦呢则会开设专门的儿童书店，两家书店还都会给大家提供咖啡厅、简餐等这样的服务。 哎，对，那另外呢，北京市还会继续扶持实体书店，以后呢会有更多的这种书店的开展读书会啊、分享会啊、名家讲座的文化活动。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真的到这个你喜欢的书店，其实很多书店的环境和氛围都特别好，一进去就特别开心。所以说，哎呀，大家如果特别喜欢的书店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我们再来关注城市环境方面。今年呢，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设施拥有自己的二维码身份证，大家只要对准这些设施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就能马上知道设施的管理单位啊，有了问题也可以直接扫码保修。目前已经有3.2万件设施印上了二维码啊，今年还可能会在远郊地区推行。 对，听说现在北京已经可以用那个买地铁票已经很方便了，用手机买地铁票了。然后好像在南方一些城市可以用微信买地铁票了，就是都是挺方便的。 没错， 以后可能只需要带一个手机，甚至是以后不带手机就可以出门了， 刷脸。 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的消息啊。那今年开始呢，北京市将在平原地区建立5公里充电服务圈，很多驾驶电动车的司机朋友都特别怕没地儿充电，对吧？一看表，哇，还剩60多公里就没底了。 60多公里，我觉得 其实还行，我的车经常开到剩那个什么20-30公里。 哎呦，你 特别怕真没油停路上。我还真停在路上过，反正也能花几百块钱找人给你推走啊，找人给你送油来。对 啊，送油啊，就是请朋友吃个饭，然后就是你们的损友啊， 对，打电话打，不是打那种救援电话，他会给你送油来啊。但是其实特别不好买，因为现在你如果拿个桶去买油，别人是不卖给你的。 再有这种事儿给我打。 你也提供这种服务是吗？ 我不是不放心你吗？ 哎呦，真贴心。所以说这个如果特别担心没有地方充电的司机朋友不用担心了啊，因为从这个慢慢的开始，今年开始北京就会建立5公里的充电服务圈，建设更多的电动车的充电桩，争取到2020年可以在全市的平原地区实现5公里内必能充电。 哎啊，此外去年啊北京已经开始试点实行路侧停车电子收费啊，今年北京还将在这个基础之上推进停车立法，让停车和收费都变得更加规范。 可以的，可以的，生活更加规范，我们也更加舒心嘛。 没错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啊，就是我们青年头条号的第二条内容，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新浪微博热搜下线整改，昨天处罚一批啊热刷，就是刷热搜榜的这样一些行为。 热搜刷榜 啊，对。然后呢，其实微啊，我 你先说。 没事儿，没事儿。 那 我就是表达一下 啊。那我 杀什么榜？ 对，是发什么榜？那我先来啊，我跟大家说。就是微博网友呢，其实这两天都已经发现了啊，这几天这个新浪微博正在进行这个热搜榜啊，什么热门话题榜，还有微博问答功能，这些板块的整改啊，整改的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月3号的晚上9点。昨天呢，微博管理员官方发布了公告，将对一些刷榜行为突出的话题和热搜词进行处罚啊，相关的明星、节目啊、事件的名称，3个月之内都不能再上热门话题榜和热搜榜，相关的账号呢3个月不能主持话题啊。你可比如说小鹿现身呢，是吧，红雷像瓜子儿，索赔一个数啊，这些等等等等，这你们就是先歇会儿啊，就3月之内就没你们什么事儿了。 对此呢，绝大多数的微博网友呢都表示支持。不少人认为啊，热搜榜上天天都挂着娱乐八卦，微博营销还经常发布这种虚假的信息带节奏，甚至连新浪新闻在微博里面推送的消息也是语言错误越来越多，有效信息越来越少，是应该整治整治了。 你没错啊，但是呢，这个就我觉得就是作为大家搬一小板凳呢，就是很多吃瓜群众啊，就是这个要是全都没有了，大家生活当中好像也少了一丝乐趣啊，是不是？这个花椒直播平台老公抱抱398， 哎呦， 他说主播喜欢哪个明星吗？我喜欢珊珊。 我喜欢孔文。 对，哎，你知道其实前两天我跟张越搭档上节目的时候，就是我们聊过这话题。 你们两个人还搭档上节目呢？ 对，哎，必须的呀， 两个男的是吧？ 对， 偶尔会有这种状况 啊。对，然后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这个就活力满满，然后荷尔蒙爆棚的，我们就是这就是那个直播间火一下子，然后就那天我们 火， 就是大家就是很踊跃嘛，就是就那个就是这个观看量啊，就是什么转发量、评论量就特别大嘛，就那天就是险些创造了一个除我们开播之外的一个记录。就开播什么 626那天， 哎，对，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个 观看量很大吗？ 就是还有我们的这个芳华什么特别直播呀，就是险些创造了一个那个记录， 多大？ 具体的数据啊，这个我回来之后找到我可以分享给你。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两个男生直播是吗？ 就是可能觉得新鲜吧，因为没见过。 觉得你帅？ 哦，不是，可能觉得张越帅啊，就是 张越，大家评评理好不好？ 哎，你知道那天就是也有网友问，就是可能就是跟我们跟大家选的这个话题有关系啊。有网友问说这个啊，就是主播喜欢什么啊，什么类型的这个什么演员啊，或者说歌手 啊之类的。 哎，对。然后张越就说我喜欢珊珊啊，然后我就说，我说那我就只能喜欢爽爽了，对吧？然后张越你知道后来说的什么吗？说不知道珊珊如果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会不会一口老血喷出来？ 会，我还是挑粉丝的。 还是挑粉丝的。好，那么我们第一个板块啊，这个青年头条号，这个跟大家准备的消息现在已经分享完毕。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啊，是这个来自 Chainsmoker 的一首非常好听的电音 Closer。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down crying.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 the day I met you, I forget just why I left you. I was insane. Stay, play that Blink-182 song. I'll be beat to death in Tucson. Okay.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 to 一首好听的歌啊结束之后，接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的博士张蕊。张蕊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石根好，口文好，珊珊好，我叫张蕊，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现在是一名在读博士生。 哇，张蕊你好厉害，你还知道他旁边有个珊珊是吗？我本来打算不说话，偷个懒，然后 刚才我点开了那个花椒的账号，一直在看你的节目。 哇，好漂亮，好漂亮！让大家看一眼张蕊的长相，真的很美哦。 对对对， 我现在需要把镜头给大家切换一下啊，然后我把这个摄像头拿得近一些，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张蕊 真的是漂亮， 哎， 看在我们这么费老鼻子劲让大家看到美女真颜的份上，给我们刷波六。 张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你什么样的分享和推荐？ 因为我平常特别喜欢看电影，然后最近呢又研究了很多的法国电影，所以呢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两位我非常喜欢的法国电影导演，一位叫做阿尼·纳尔达，一位叫做让·维果。 哇哦。 哦，那我们就来 分别讲一下为什么喜欢他们， 对对对，分别讲一下， 好不好？ 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阿尼斯·瓦尔达啊，这个阿尼斯·瓦尔达呢是新浪潮之母。我们都知道新浪潮呢它是有八个干将的，而这个阿尼斯瓦尔达呢是当中的唯一一个女干将。我们会发现这张照片，你看我准备了一张照片，不知道各位网友能不能看清楚啊。 哦， 她的这个左边，她的这个左边是她的丈夫雅克·德米，然后右边这位导演特别了不起，叫做这个阿伦·雷乃，就是拍摄《广岛之恋》的那位导演，大家可以看到吗？ 啊，确实可以看到的。 在50年代的是一些种族能够当做一个导演的，那瓦尔达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以当做一个非常强大的非常厉害的影坛常青树，所以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他在1928年的时候呢出生于这个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我们会发现他留着一个标志性的波波头啊，哎，你看到这个波波头，他从这个1940年代的时候就一直开始流浪了现在。那在这个波波头的历史呢在世界当中呢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我们会发现呢这个波波头是其实是这个上世纪的这个全世界的女性她的一个前卫和时尚的标志，跟全世界的妇女解放运动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我们会发现呢我第一次看到她的一个作品呢叫做这个乌托邦之鼠，是在2003年的威尼斯的这个艺术双年展上体现到的。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片，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各位网友们可以看到吗？口文你可以看到吗？ 是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勉强可以看到。 都是他在电影《拾穗者》当中拍摄到的一些新型的土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屏幕的中央，你看这个中央全部堆放的是他收集到的各种各样的土豆，你猜他有2公斤？口文猜多少公斤？ 我觉得这个量有100公斤左右， 他大概有700多公斤 哦。700多公斤， 对，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小视频。其实我开始关注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因为看他的一部纪录片，叫做《拾穗者》。《拾穗者》呢是法国当代的一部非常优秀的先锋作品，它探讨的其实是一个关于浪费的主题。我们会发现呢，现在在这种工业化、机械化的时代，你看我们在超市的过程的，在超市选购土豆的过程中，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所有的土豆它其实都是一样大的。但其实它是一个标准的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过大的土豆或者过小的土豆它都会被扔掉，所以它讲述的其实是一个浪费的问题。所以我想问一下口文，就是我们现在买衣服的时候，你会不会等到你的衣服穿旧了或者说穿烂了才会去买新的这个衣服呢？ 不会，我是一个特臭美的人。 对，我也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根本就不 穿。珊珊你也是， 但它浪费的行为。 对， 这个法国女导演呢我们介绍完了，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其他的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导演，叫做让维果。让维果呢是在1905年出生的，然后1934年去世，他一共只活了29岁，可以说是英年早逝。那他的一生当中呢只拍过4部作品，加起来不会超过200分钟。我们会发现他的童年其实过得非常的悲惨，这个他的父母都是一对无政府主义者，他的 童年呢，其实是在一种非常这个困苦的环境下这个成长起来的。比方说他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呢，他就经常被他的父母带到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游行集会上去参与一些这个讲话。然后当时他要啼哭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就拿了一个橡胶的奶嘴塞住了他的嘴巴。然后他的童年呢，基本上是在这个监狱的大院里面长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的父亲经常在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的时候会被逮到监狱里面去。然后呢，在12岁的时候呢，他非常的不幸，失去了他的父亲。这个打击对他的童年是造成了非常大的阴影。然后我非常喜欢他的一部影片，叫做《尼斯印象》，是在1930年的时候拍摄的。它里面提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叫做观点纪录片。我们会发现现在的纪录片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零度情感。我们的创作者是不应该把任何的情感投入到影片当中去的。但是呢，让维果呢，他就提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叫做拍摄纪录片就应该要把作者的观点投入到纪录片当中，所以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观点纪录片。然后我特别喜欢他其中的一个镜头啊，是这样的，他其实讲述的是一个贫富分化的问题。然后他把这个摄像机拿到这个大街上，拍摄了尼斯街道，1930年代的尼斯街道，他的这个所见所闻。我们会发现很多有钱人，他是这样的，男人戴着这个圆礼帽，然后西装革履的，穿着这个大皮靴，这个拄着拐杖。然后这个贵妇人呢，都是戴着这个贝雷帽，打着小阳伞，牵着狗，然后非常悠闲的走在大街上。但是在另一个程度上，我们会发现尼斯街道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城市。我们会看到这个街道上有一些很穷困的人，他穿的破破烂烂的衣衫褴褛。我们甚至能够发现有一个母亲穿的非常的单薄，大冬天的抱着他的婴儿沿街乞讨。他其实讲的是一个贫富分化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有这个社会责任的导演。那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镜头呢，是出现在影片的中间，他给了6组镜头，是一个贵妇坐在椅子上，6组镜头分切，然后由他的这个变装直到裸体。他其实讲述的呢是一个关于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其实呢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小野洋在798艺术区设置的一个展览，叫《水之歌》。他会发现，我们把200多个瓶子放在这个展厅当中，然后里面全部都是水。他在这个瓶子上贴了各种各样的标签，比方说秦始皇，比方说萨特，比方说波伏娃，甚至希特勒也在上面。他其实探讨的就是一个人的本质的问题。我们人本质到底是什么呢？不就都是由水组成的吗？人之间的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不好意思打断了张蕊跟我们这么专业的分享，谢谢张蕊今天跟我们的连线，谢谢。好，拜拜， 下次再见，张蕊， 下次再见。 那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马上继续回来今天的青年说。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请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 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周一的早上八点三十二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大家好，我是珊珊。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我们的收看方式是两种，特别重要。第一种，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那以前的老朋友会记得叫“九八二魔力工厂”，改名了，改名了。有一个最基本的礼貌，就是有一个人改名之后，也得叫人家新名字。关爱青年计划啊，请搜索这样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视频直播可以看到主播的画面，还可以给我们发文字、发图片进行互动。那另外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也可以看到我们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刚刚我看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面，我刚刚不是说我们费尽千辛万苦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美女互动嘉宾，让大家给咱们打个六吗？ 对， 认真打六，打六六六的是那个暖洋洋同学，所以特别提出这个点名表扬，说明这个是认真在听节目。 对，因为刚才这个一位集颜值和才华于一身的女嘉宾和我们分享的，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分析啊，两位导演的可以说是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和一些拍摄的影片当中的一些细节、 啊、然后她的一些这个特点， 对对对， 张蕊分析的非常的到位。 对对，刚才也是由于这个半点报时的缘故啊，打断了张蕊对我们的分享。然后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能还会啊不定时的来连线张蕊，或者是啊就张蕊现在已经放寒假了 啊， 上寒假等，对，等她开学之后呢，我们可以请她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一个这个大段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她的电影世界。 对，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中国人到底有多爱吃，对不对？我看到了两个故事啊，一个叫做 SkyCry 的这位网友，他特别有趣，他说实习的时候一个学姐请吃 KFC， 学姐问他说想吃什么呢？我说都可以，学姐做主就好。学姐说我也懒得选，要不然吃全家桶吧，你吃得完吗？我说应该能吃得完吧。然后这个时候排到我们了，点餐员说小姐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学姐说两份全家桶。一人一份儿，你吃得完吗？先问过你哦，你说的你吃得完，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啊！ 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故事啊，叶雪带来的故事，她说：“阿姨，您在做什么呢？我能尝一口吗？”然后阿姨回复说：“哦，我在熬中药。” 哎呦！ 然后说：“啊，那我尝一小口吧。 ”就是 中药也不能放过， 就是只要是过嘴的就不能放过。 对，只要是过嘴的都不能放过 啊！只要是过嘴的就不能放过， 这是咋话 啊？这是谁唠啊？ 只要是过嘴的。 哎呀，其实说到吃的话啊，这个我觉得会是大家最近啊，或者说一直以来一直到过年的时候，都会大家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话题。 是， 对对对，到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要过年啊，可能就跟大家女孩说一说吧，就过年的时候咱也就别减肥了，是吧？咱 减肥 就怎么开心怎么来，你减肥谁信 了？我要生气了，我就每年过节就得胖好几斤，这事儿真的是，哎呀， 对吧？ 我今年绝对不能再这样。 哎， 我每年过节之前都这样跟自己说。 在节目当中需要今儿要立一 flag 是吗？ 必须立一 flag 啊！然后等过年之后让这个网友朋友们检阅一下。 主要是过年之后大家也看不着我了。所以 flag 可以立。 你不要把这个噩耗过早的告诉大家嘛。 行，就当大家 啊，你会让我们节目掉粉儿的。 嗯 啊，你知道你承载的粉丝量有多大吗？珊珊， 我看到了，在微信直播间里鸭和说了，说珊珊口文早上好。哦，他还说哇，这个小姐姐表达能力真好，对专业知识的讲解也不错。他在表扬张蕊， 没错，哎、没错， 确实表达很好。 对对对，再次感谢张蕊和我们的连线啊。然后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啊，我们继续说关爱青年计划的第一条，跟大家要分享的是春运开启刷脸进站，北京火车站新增32条刷脸通道啊。春运的大潮马上就要来临了，现在在北京站、北京西站和北京南站将增加32条自助检票通道，配备大家常说的刷脸进站检票机啊。乘客只要将 身份证和磁卡车票在机器上轻轻一刷，并且对准屏幕识别人脸，闸机就会自动打开，比人工检票的速度更快更方便。啊，其中北京南站还将在地下的五号快速进站厅也配备四台这样的自助刷脸机，在春运的时候投入使用，方便大家的这个进站的速度。 哎呦，希望真的可以好好的减少一下春运大潮这个压力哈。 嗯， 有路散人好久没来了，他刚刚接了我的话茬，他说每逢佳节胖三斤，何止三斤呐？ 嗯， 我有三天就胖了五六斤呐，因为在家一天吃一大袋面包，大塑料袋 啊， 特别爱吃面包。 珊珊，你肿了吗？ 肿，我怎么了？我怎么肿了？ 你肿么了？ 我肿么了？我怎么怎了？是吗？啊，来继续看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交通的计划啊。另外一条呢是关于北京七环的，在岳云鹏的《五环之歌》当中呢，有一句歌词叫做“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这一天马上就要来了。 那个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 必须唱一下《五环之歌》， 唱不？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没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 怎么办？ 它比五环多两环。给自己鼓个掌， 说来就来。 嗯 啊，好了，七环马上就真的在要来了啊。据了解，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北京七环，将在今年六月底主路贯通。 嗯，对，北京七环呢啊，90%是在河北的境内，所以全线通车以后呢，北京河北的朋友们出行都会更加方便了。不仅缓解了北京的交通拥堵，而且还会方便京津地地区啊所有伙伴们的出行，而且还能带动京郊游、短途游，拉动经济。 对， 嗯 啊，七环赶快开起来吧，然后大不了小月再写一首《六环之歌》嘛。 对啊， 七环之歌、是不是？来继续关心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啊。那北京的新机场，很多人都知道一直是开建状态。那北京新机场自从开建以来呢，成长的速度就很迅猛。这两天新机场线呢又传来了好消息，好消息，新机场线已经确定延伸到丽泽，并将在丽泽设置城市航站楼，也就是说到时候大家可以在三环内就可以办理直机，还有行李的托运这些等等各种各样的业务。 嗯，哎呀，这个觉得以后我们的这个生活就真的可以去展望一下，就是太方便了，太便利了啊。 对、 是不是、 那据了解的这个丽泽金融商务圈的规划建设的地铁线路呢，包括14号线、16号线、远期11号线，地铁站和周围的这个商业办公楼相互连接，再加上即将建立的新机场航站楼，以后大家就可以在这里无缝的换乘了。 哎，没错，相信跟大家带来的这条消息啊，也会成为在北京生活的朋友们啊，我觉得也会成为过年的时候大家谈论的一个话题啊。吃饭之后就是展望一下我们以后美好的生活。说完交通呢，我们跟大家来带来两条娱乐方面的消息啊。其实对，刚刚跟大家就是我给大家带来那首歌啊，其实是第59届格莱美的一些这个热门单曲啊。第60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今天上午将会举行，今天上午8点的第60届格莱美的颁奖典礼将会在纽约举行，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端啊观看直播啊。今年的提名当中呢，比如说有这个 JZ 啊， 今天上午八点，那不能看。 对，那看指定是不能看，必须得看青年说。 真的是， 啊、这对呀，那我跟你说， 看重播。这 啊，就还到时候看一短视频，给咱们就是谁得奖 了，3分钟的这种是吧？明天我给你们报， 哎、对对 好不好？ 对，明天我们跟大家把这个可以跟大家盘点一下嘛，对不对？啊，你比如说这个什么 JZ 是吧？8项提名，这个 Taylor Swift。是吧，也入选了这个最佳影视歌曲奖。哎，就总这你来说吧，就总觉得吧，我就说英语、 我其实也不太认识啊，我只能念啊， 就嘎嘎知道吧。 是的， 就是我是觉得我念人英文名吧就不是特别洋气，你知道吗？ 洋气啊，这只要是过嘴的、你都是洋气的。 嘎嘎 嘎嘎 Lady Gaga、这是参加其他奖项的卓卓啊，还有黄老板、粉妈 Pink、 前婆 Kesha、 酷玩乐队、 Coldplay 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还有我们的梦龙乐队 Imagine Dragons 等等，众星云集。但是呢，哎，特别有趣， 亮点来了， 当中的这个易烊千玺也会出席格莱美的颁奖盛典，成为本届格莱美年纪最小的中国艺人。 嗯， 大家可以在红毯上看到他的身影。 哎，没错，这个确实是一个亮点啊。 对， 哎， 红与黑的永恒说八环也不远了。 哎，没错， 心有多大，环数就有多大。 嗯，心有多大，环数就有多大啊。对，嗯，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娱乐方面的消息啊。热门的美剧《权力的游戏》第八季的播出时间已经确定，将会在2019年的4月和剧迷们见面啊。第八季将会是全剧的大结局。 哎呦 啊，因此许多剧迷都非常的期待啊，非常期待。在过去的7年的时间里呢，《权力的游戏》基本都是每年一季，每周一集的更新节奏。按照正常的节奏呢，第八季本来应该是在今年秋季播出，但是为了在完结季呈现更好的故事，才将播出的时间延到2019年。剧迷们还要再等一等，等一等啊，才能看到故事最后的结局。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最后一季了嘛，大家 可以耐心的等待。 哎，对对对， 等的久一点也挺好。你想现在就开始播的话，那这个不是说明2018年、2019年就要结束了吗？ 那对，可能比起就是看到结束啊，这个就是那种遗憾的、惋惜的、就不舍的那种心情，我觉得现在多等会儿也是一种挺美好的。 多一年的期待的， 对，挺美好的体验，对吧？就像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就是那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就大家 呀，哎呦，有你最近谈恋爱了， 就是一最好的感觉的时候嘛。啊，我最近啊， 嗯， 我最近那个就是我老看你朋友圈，你知道吗？ 那又怎么还反打一耙呢？ 啊，我就老看你朋友圈。 好吧，这个关心娱乐的计划呢，刚刚说过了大奖，说过了大戏，咱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大哥的消息啊。哪位大哥呢？成龙大哥。 成龙大哥。 随着狗年春晚的临近，将在除夕之夜，成龙大哥登上春晚的消息也暴露出来了。 嗯， 其实最近呢，登上春晚的明星陆续曝光了。除了之前曝光的周杰伦之外呢，成龙是第五次登上春晚。在200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成龙是演唱了一首《男儿当自强》， 嗯， 红遍大江南北。 对， 这次登台呢，他会再一次一展歌喉，可能将和群星共同合唱歌曲《中国》。 哎， 那另外呢，语言类节目也将再添一枚人气演员郑恺。 哎， 郑恺将在春晚舞台上表演小品，目前正在紧张的排练中。如果顺利呢，这会是他的春晚首秀。 嗯。一个就是一个新的组合， 对 啊， 哎，你长得还挺像郑恺的， 是吗？ 有人说过吧？ 这个， 呀，怎么还切了一下自己的特写呢？ 啊，哎，你说，哎，怎么聊点这个事儿？你说哪个角度像？啊， 侧脸比较像， 侧脸比较像是吧？ 其实我觉得后脑勺比较像， 就是不看脸是吗？ 后脑勺，要不然你转过去，大家瞅瞅看像不像？ 给大家开个小小的玩笑啊！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是孔文今天给大家精心准备的啊，是第59届的格莱美热门单曲。 Too many times, but I find holy redemption when I put this car in drive. 一首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接入了今天第二位的连线嘉宾啊，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应该是目前很熟悉的我们一位这个长期的义务的免费的这个 托儿 连线嘉宾啊，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电影学博士青年导演郭子淳，郭导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大家好。 哎哎啊，然后在之前的沟通当中呢，今天啊郭博士要给大家带来他的系列连线之啊郭博士推荐好电影之青春片啊，来郭博士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 哎 ，Hello， 大家好。其实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青春片，我觉得因为大多数啊，我们觉得马上进入到假期了，对吗？然后假期时间，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提供几部啊，推荐几部不错的影片。比如说我们先回到一个经典的，我觉得大家会都值得去看啊，甚至很多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青春电影都是以它作为一个模板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套路的 copy 啊。比如说啊，我觉得第一个来谈到的可能就是《美国往事》。美国往事呢，这部影片实际上呢，它在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一群小伙伴啊，我们曾经的这个关于爱情啊、友情，然后在一起玩耍，然后包括离别啊等等等等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青春时期，我们遇到的所有元素在这里面当中都会遇到，所以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从一个兄弟和哥们的啊朋友的角度呢，去来诠释整个青春的所有的元素，然后另一部片呢，可能就是托纳多雷导演的啊，意大利托纳多雷导演导这个指导的，像这个《天堂电影院》啊，这个《天堂电影院》当中呢，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诙谐幽默，然后再加上一些稍微些许的感伤在里面去共筑的一个关于爱情啊，也这个以及忘年交啊，还有梦想这三个元素的这样一个贯穿。那么讲述的就是一个小男孩多多啊，如何是用电影。作为他一生的这样一个陪伴啊，去演绎他这个我们刚刚谈到的爱情啊，然后包括他这跟一个老放映员啊之间的这样忘年交，然后惺惺相惜啊，怎么让他去为了自己的梦想去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在梦想和爱情的这样的选择当中，这个影片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诠释啊，这是这个我们说《天堂电影院》。那么这两部片呢，实际上是一种从非常经典的角度呢跟大家去阐释。那么从另外一个，就比如说我们会集中一点呢给奋斗史啊，就是把我们的时间线放到奋斗史，而不是跨越整个一生。可能跟大家会推荐的是这个《风雨哈佛路》 哦， 里面对，还有一个是这个《心灵捕手》啊，里面其实都是在关注啊一个我们说一个什么一个在我们这个进步和学习的时期当中，那么他们如何去凭借自己啊，然后重新的走进了校园，然后完成自己人生的一个意义。那么这两部影片我觉得非常励志的，尤其是那个可能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这高中的学生，对吧，正好放假了，可能父母说让你多学习，其实我觉得这部两片看完之后可能会起到更加事半功倍的一种效果啊，这是一个关于我们说如何奋斗啊，在我们学习时间去来奋斗的这样的影片。那么抛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最近可能热播的像这个《前任三》啊，然后还有包括《天才枪手》，还有这个这个是一个《神秘巨星》啊，这几部影片呢，其实当中是我们就最近比较热播的几个，其实他们也都是围绕一个这样一个青春的跨度去来。从不同角度去演绎啊，当然我们说这三个来讲，其实里面的主人公的这个年龄段都不一样，但是其实你会发现里面其实贯穿的还是一个关于梦想啊，梦想。当然《天才枪手》他可能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影片子有点特例啊，很有意思。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去讲述我们怎么把我们这个就大家都肯定会知道的，就是考试啊作弊啊这种套路技巧去给说的很有意思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一个。幽默的角度去来看这部影片，而另外的这个像《天才枪手》啊，包括这个，另外两篇像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前任三》，还有这个《神秘巨星》呢，它也是分别从关于这个爱情啊和梦想啊梦想的几个角度去来阐释。那么《前任三》大家肯定也知道，它这实际上我们前段时间的票房是非常高的。那么从本身它的这个故事节奏上来讲，其实也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这个对于爱情的一些这个痛点的把握啊。我觉得很多影片它之所以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口碑啊，它一定会多多少少去抓住我们这个用户和观众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如果没有看的话，我觉得过段时间应该在网上也能找到这个资源，陪大家去看一看。《神秘巨星》呢，现在 的还是在做羽毛球，写的还是我们大家熟知的阿米尔汗呢，他不自包，他自己去作为这个领衔的这个用眼尖导线制片的身份呢去出演这个影片。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啊，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一个印度好歌手的这个角度啊，然后呢去把我们一个女孩啊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当中去如何去不断的去这个与自己的这种命运啊，或者会一种固有的一些封建的一种想法去做斗争啊，他会演一点女权的主义啊，融合在这种歌舞片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还是值得大家非常去借鉴的啊。这个前面说到这些影片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寒假期间分为三个板块大家去看啊，分别是从这个经典的对吧，然后我们会从流行的角度还有包括热播的角度来去进行啊，这是给大家推荐的。 100分。啊，这个 谢谢郭导，谢谢郭导。 对对对， 珊珊 给你今天的连线，给大家的分享 新的片子哦，谢谢谢谢。 对对，100分，谢谢谢谢郭博士给我们的分享，谢谢，再见。 时间有限，咱们还有这个几条奇葩青年有话说，还有靠谱青年的资讯，咱们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第一条来自奇葩青年有话说的资讯呢，是跟一个凉茶品牌有关的，王老吉啊，只说一次他们的品牌名字。现在市面上的这个饮品种类虽然很多呢，但是呢一说到凉茶大家想到的还是这一个品牌嘛。但是昨天网友有个叫做雅文的网友说，现在呢他不甘心守着一亩三分地，推出了一款新品，哎，是他这个品牌的可乐，是一种加了气儿的凉茶，不知道好不好喝，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有网友笑称说，啤酒放枸杞，可乐加凉茶，所以他现在是要走养生朋克的路线吧。 啊，我觉得就是加了气儿之后，可能大家会不会考虑到，就是可能有点不太健康的这个 就是 因素在里头啊。 对 对对，我们看一下吧，就是看一下这个到时候它的这个配方啊，一些数据啊，包括这个真正的口味是什么样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叫做，一道小学数学省考题缺乏逻辑引发了争议啊。最近呢，一位四川的网友爆料说，最近他的朋友圈被一道小学数学的省考题给刷屏了，题目是这样的。一艘船上有26只绵羊和10只山羊，船上船长几岁？ 哎呦 我的天哪啊！这道题来自四川南充一个小学5年级的数学考题啊，其中的这个条件和最后的问题之前毫无逻辑关系，所以学生们回答呢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学生就回答了，船上船长大于18岁，因为未成年而无法开货船。也有学生一本正经的就直接说了，说无法确定。 校方认为呢，说这样没有标准答案的题目才能够考察学生对于数学问题的质疑意识、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觉得校方就是胡扯。但是网友们态度也不一，有人说5年级的学生做错了什么呀，要面对这样毫无逻辑的问题。但是也有人认为，从学生们的回答当中呢可以看出独立的思维能让孩子们延伸想象力。 哎，我给大家出一题啊，说山上有这个32只母鸡，这个50只公鸡，说问这个养鸡的大妈今年多少岁。 我有一个标准答案。 你会标准答案？ 母鸡呀、 啊。啊，对呀、啊，就是母鸡呀、啊，我也不知道啊。啊，就是刚才珊珊的观点，我个人也是非常同意的。你别拿 搞什么、啊， 搞什么？你别拿什么创新当什么这不是？别拿无知当创新，好不好啊？ 主要是这没有太无厘头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会让学生以后怀疑正常的那个题目的思维的。 对，没错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说完数学呢，我们再来说语文啊。来自北师大的这个刘同学说自己被网上一个小学1年级语文题又给难住了，汉字四的第二笔到底是横折还是横折钩啊？这道题难倒的不止小刘同学一个人。据了解，在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发布的规范当中，四字第二笔是横折，但是在人教版的语文课本上，第二笔却是横折钩。 哎，到底是横折还是横折钩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写作的习惯告诉我们哈。老师教的和笔顺规范里面的说的不一样，那到底哪种才是正确的呢？专家认为啊，说小学语文教材是由专门的编审委员会审定的，是教学当中最为权威的材料，所以从老师的角度说，他们必须按照教材来教学，其他的说法只有在教材上更改之后才能够走进课堂。我还没明白到底是横折还是横折钩。 我觉得就是这种细枝末节的问题啊，就是真的是无伤大雅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就别讨论了吧。生活当 中，轻轻的勾一下，假装 对吧？我觉得生活 介于横折和横折钩之间。 哎呀，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需要这个我们去学习和探知的一些啊知识啊，或者美好也好， 就是啊、 体验也好，我觉得这种小瑕疵我们就

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啊，我是青年张悦。如果您现在还在路上的话，可以把收音机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一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当然了，如果您还在被窝里，或者说已经到了班上啊，可以点开手机啊，打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同样能够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今天互动留言还挺多，我看着都刷屏了啊。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个收听收看的渠道，这个渠道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记好啊，拿好小本本记下来，或者说点开你的微信公众号啊，点开搜索微信公众号以后，然后啊听我的口令啊，输入关爱青年计划，关爱啊青年啊计划呀，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点进去以后，点下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这个请来的嘉宾啊非常的重磅啊，是我们北京青年委员、香港文汇报北京新闻中心执行总编辑凯雷啊。每天的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畅聊青春奋斗的故事。也希望广大的青年朋友们拿着小马扎啊，拿好笔记本记下来我们所有的青年委员为大家给出的建设性的建议。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16岁到32岁这样的一个青春期啊，刚之前我们还报过说18岁就把青春期度过了，不是这样的，16岁到32岁这样的一个青春奋斗的时间中，有人给出主意，有人给把把脉。好了，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我们邀请凯雷盛装出场。 有消息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到网里抛。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大家回来啊！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凯雷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凯雷，非常高兴能够做客青年说，做客这个花椒平台。 你看，我们有一个叫教授小新的网友已经说了，今天的嘉宾是凯雷老师吗？然后一个问号啊，今天的嘉宾确实是凯雷老师。凯雷老师是我们北京青年委员，同样也是香港文汇报北京新闻中心的执行总编辑。先给凯雷老师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北京市的两会现在正在开啊，凯雷老师跑两会跑了20年了吧？对于这个两会当中的一些小细节或者小情景，有没有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些或者透露一些的？大家都很好奇， 两会是，我是这个98年开始这个跑两会，那么到了今年的时候呢，有整整这个20年的这个时间。那么两会其实是一场，应该来讲是一场这个新闻大战。那么呢，两会主要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要起得早。今天呢，我是我一般是因为我是平常做编辑多一些 啊。 那么呢，有时候呢，如果说不是就是早晨从中午开始，但是你真的要到两会的时候呢，那就是要到要7点。 7点 赶到这个人民大会堂。 哦， 对，这个就变得这个非常的早。那么呢，如果说跑两会要有一个小秘密，那我觉得就有4个字，那么就是这个叫瞻前顾后，就是我每次要比别人早到半个小时。比如说大会是这个9点开，那么记者是8点到， 那么呢我就会提前半个小时到，那么呢大会结束的时候呢，比如说是11点结束，记者12点走，我就会到这个12点半最后一个离开，那么呢这就算是一个小秘密吧。像最近刚刚前面召开完的这个19大，19大的时候呢，我印象中最后一天我走的时候呢是到了这个下午的2点，就一口饭也没有吃。其实我觉得和你一样，大家都是非常辛苦，都是同行 啊。哎，有没有就是你像记者呀、他7点钟到人民大会堂，因为我们经常看到那画面里啊，就是拿着摄像机然后就追各种的委员，那个是真的这样吗？这场景很生动，尤其那我感觉好像追姚明的时候那个感觉。 对， 非 过去是追这个比如说娱乐明星这方面的。 那是怎么守着他们？是有小道消息说啊谁谁谁来了，还是说是这个大家就是在放眼整个的这个天安门广场，然后开始去找呢？ 对，它分2个时段 啊。 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我 凯宇老师可以离我们话筒近一点，或者把话筒那个往前一点， 这边是吧？ 对，好。 2个时段怎么讲呢？就前10年和后10年有一个变化。 哦， 这是大的一个。那么98年到这个07年，就是这10年的时候，我跑的时候呢，追逐的是比较多 啊。 当时呢，我觉得大会堂这个两会的安排，它是有这个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说呢，这个尤其是这个官员呀等等啊，他躲着记者。 嗯。 那么呢，也没有。当时你看到有代表通道，对吧？这次有代表通道，过去都没有这10年，大家就是刚才像主持人讲的，像你讲的这个，就是这种追逐。对，我也经常这个追代表，这个要体力好。但是我是这个，你一千米是跑多久？ 我一千米不行， 多少？ 我跑个1000米7分钟8分钟。 这不对吧？我跑的不算是最快，但是我练过长跑之后呢，我跑到 17分钟，那就是可能 没有 啊。 我是1000米跑到3分33秒 啊！我记起来了，我5分钟。 你看，绝对不是，啊、对， 那你这是长跑冠军啊！ 不是冠军，但是你要练到这个体力，那么呢，就在大会堂就要追这个代表。那么第一阶段就是这个情况，就叫做我印象中金庸小说里有一个词形容的特别好，不知道你看金庸小说，木人像，不是闯这个木人像吗？然后呢，记者就刚你刚说的，那么在大会堂的时候，记者起得很早，也很辛苦。代表们到了大会堂，先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个地方呢，记者就在这个门口堵。3月份其实也很冷，和现在是一样的冷，在这儿堵，一直堵到这个大会堂这个里面。那么就分这两个阶段，然后呢就是堵代表，堵委员。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就是包括你刚才说的像姚明啊，包括像一些明星啊，还有另外一个呢，大家非常关注，因为我是跑时政的，跑时政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比如说货币政策，比较关心这个教育，比较关心住房，那么教育部长，央行行长等等的，大家追的这个比较多。 哎呀，这那就央行行长就跟您比赛跑了，那也是。 对，我应该带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我印象中是，这我讲一个照片的一个这个我印象中比较深的， 可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描述一下，因为收音机可能听不到，可能看不到啊。 对，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就整整10年前，那么07年的时候呢，是这样，07年的时候呢，就是周小川，是央行行长，其实现在周小川也是央行行长，这是应该全球任职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不是最近刚刚这个就是不再当选这个就是政协委员，下届的这个政协委员他已经不是，但是他现在还是央行行长。那么10年前的时候呢，我印象中就是追这个周小川，大概是有200个人，主要是这个电视台报纸，除了中国的记者，你也知道两会的时候呢非常开放，那么呢 就是中外记者一块比赛跑。 对，追周小川的时候，印象中从大堂，从那个大会堂的里面一直追到那个西门，然后呢追了大概跑了2圈，但是我觉得比较神奇的一点就是周小川当时我写一条稿子，就是周小川是跑得最快的部长。就别的部长你都能追到，那周小川跑的是非常快，并且他个子特别高，我印象中他比我高一头，我是1米7多点，1米7多一点，那么他好像1米8、1米9的这个样子，具体我不知道啊。当时追的时候呢，新京报拍了一张非常典型的照片，登在新京报上，获得了那个大奖。其中呢，第一个人在跑的时候呢是周小川， 后面呢大概有100多个记者， 嗯， 然后呢我是跑第二个，就周小川第二个，就紧紧的咬住周主席， 这 他当时他是证监会、他当过证监会的主席， 嗯， 又当过这个央行的行长， 嗯， 这个照片就非常典型。但是我为什么能够追住，紧紧的咬住他，能够咬住他呢？ 嗯， 为什么呢？比别的记者跑得快呢？一方面当然说我跑得快，第二方面关键有一点，我是作为报纸的记者，文汇报的这个记者， 嗯， 我是没有器材， 哦、 我有一个诀窍也告诉你，就是说我不背包， 嗯，轻装上阵， 轻装上阵， 哎， 那么呢，过去那个照相机得拿一个，还比较重，十年前的照相机是比较重了，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要拿一个录音机， 嗯， 当时那种卡式录音机， 卡式的录音机， 不，手机还不能录音， 对， 所以这么追，但是电视台的那个器材特别沉， 嗯嗯， 所以呢跑一跑，他们跑在前面，但是过一阵儿那个器材特别沉，他们就跑在了后面。当时我就追逐周小川，这张照片拍出来之后呢，当时反响是特别大。后来呢，我是追周小川的时候呢，为什么要追周小川？我是关心这个货币政策， 嗯， 关心他的这个去向。当时传他要去上海当市长， 嗯， 那么呢，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现在你看 fake news 很多，谣言很多， 嗯， 当时也是这样， 嗯， 当时呢我追周小川，当时呢我就最后剩我和周小川两个人的时候呢，我就问他， 嗯， 是不是要去上海当市长？他就明确告诉我这是瞎说， 嗯， 那么呢就很快澄清了这谣言。我觉得这个行长也是比较开放的， 嗯。 第二一个呢，有意思的一点呢，我就想和大家这个聊一聊， 嗯， 就是因为一张照片改变了这个媒体的形态， 就是刚才您说的那张您排第二名的照片， 对，就100多个记者这么追的时候呢， 嗯， 当时呢这个两会的这个两会新闻中心的负责人还有中央的领导， 嗯， 然后呢社会上也都看到了这一幕，这个照片当然影响也非常大，那么呢觉得这个像木人像一样是比较混乱的， 嗯， 现在呢就调整成什么呢，从这个大概十年前一直到现在， 嗯， 就是变成了叫代表通道， 嗯，哦， 叫部长通道， 就因此开通了这样的一个部长通道， 嗯，哎，就酝酿调整， 嗯，酝酿调整， 说你不能说这么乱跑乱追， 嗯， 也容易发生这个踩踏， 对， 好多记者也摔伤了，出现过这种情况， 是啊，你很多人就这个瞄着这个对吧，采访对象去了，他可能这照顾不了身边同追的对象， 对，然后呢好多这个有的部长愿意讲，比如说周小川就是很开放的， 嗯嗯， 但有的部长我不说名字，他不愿意讲， 嗯， 那么呢就是这个事情之后呢实行了一个部长通道， 嗯， 和一代表通道， 嗯， 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年这个19大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代表通道， 嗯， 让代表1、2、3、4、10个人， 嗯， 来发言， 嗯， 我印象中今年第一个发言的，我印象中是航天员，不是，就是这个潜航员，还有一个就是海尔的总裁， 嗯， 张瑞敏， 哦， 对，他们，我印象中他们是第一个这个发言，每人发言有时限， 嗯， 比如说5分钟， 嗯， 这样的迅速，然后呢，在这个红线，然后呢，记者都在一边拍，一边在录像，然后呢，他们10个变成了这个。部长， 嗯， 代表他们排队， 嗯， 然后呢在这个镜头前和大家讲5分钟，比如说10分钟、嗯，那么这个效率就会变， 这样挺好，对， 哎，对，这个其实就，嗯， 其实大家也可以马上就问他们，对吧， 对，然后呢他是这样，就是他们来讲，然后记者也可以提问，另外一个呢， 嗯， 他们如果说一旦从那儿出来之后呢， 嗯， 也有记者可以上去和他们这个交流， 哦， 我印象中最后一天我就堵到了就是我有点特别不好意思，就是说因为我跑时政，就是娱乐方面我不是说特别这个， 嗯， 熟悉， 嗯， 当时呢我印象中我看到了打乒乓球的是叫王宁吧， 嗯，王宁，嗯， 还有一个吴明霞， 吴明霞，嗯，吴明霞是那个跳那个跳水的， 跳水的， 嗯， 哎，我对他们印象还挺好的，是什么原因呢，嗯，最后一天的时候呢他们从这个代表通道下来之后，哎，我一看到，我一看到有个人侧对着我，正和王宁说话，我以为他是工作人员， 嗯， 哎，我就给他打一个招呼，说妹妹帮我拍张照， 嗯， 我说和这个王宁，刘张颖， 嗯， 哎，结果他给我拍了之后，哎，我觉得不满意，我说你再帮我拍一张，后来呢，别人才告诉我，一看这吴颖霞，对，然后呢， 代表太多了。 不，当时是没注意，我觉得这代表是比较亲和， 嗯， 就是因为一看我没想到吴敏霞是这么亲和的一个人， 嗯， 她的老公呢是这个富平的，后来我和他聊聊，就关于这个富平的现在这个这个是橡树，正在评这个橡树和橡花， 嗯， 然后呢聊聊苹果柿子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怎么来讲呢，他们在对时政国家大政来发言， 嗯， 我觉得非常有素质也有担当， 嗯， 第二一个呢我觉得这种 私下的这种交流之后呢，哎，我觉得我印象中虽然我是跑时阵， 嗯， 像不跑这种就体育啊或者这方面的、嗯、哎，但是我和他们打交道，哎，我觉得他们也是非常亲和， 对， 没有那种、说那种架子呀、嗯、或者说那种明星的那种故意的那、嗯、那种状态。 是，哎呀，这是让我感觉我也特想马上把那个话筒一关，我也去跑时政，我肯定能见到不少明星代表啊。每个代表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吧？有的很这个，就您看的这20年当中啊，比如说包括这个我们采访的一些代表，他们的状态都不一样吧？每一个。 对，我觉得这20年我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体会呢。嗯，就代表的这个素质是越来越高、嗯、第二一点呢，我觉得他们提出来的这种就是建议， 嗯， 像人大代表提的是建议，政协委员提的是这个提案，他们现在也是越来越这个公开透明。比如说20年前我印象中，但是这个不好点名字， 嗯， 有些代表，有些委员，甚至一些这部长， 嗯， 你要问到一些民生的或者说老百姓比较关心的， 嗯， 他们有时候就躲着走， 嗯， 就溜着这个溜着这个墙根走， 嗯， 然后不愿意面对镜头，不愿意面对记者， 嗯， 他不愿意回答。那么这20年来，尤其我觉得这5年以来，那么呢，这方面的公开透明整体上我觉得有这个很大的一些这个变化。 嗯， 你比如说像教育部长， 嗯， 包括这个就是住建部的这个部长，包括大家关心的这个，我觉得我印象中比较关心这海淘的，就是说海外买东西，当时见了海关总署的署长于广州、 嗯、 哎，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问他的一些这个问题，哎，他们也是这个很开放， 嗯， 也愿意这个回答，这点我觉得是有不一样的一些地方。 嗯，我看到那个凯雷好像还带了一张名片是吗？ 哦，对， 那张名片还有吗？ 有，对，昨天就是、我想的就是因为我是主要是跑财经的， 嗯， 就是过去我是跑财经新闻， 嗯， 那么呢，我印象中比较深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讲到就是一个就是采访证，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你的怎么叫道具也好，你的证明也好，就是要办一个这个证件，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你有一个这个名片， 嗯。 我印象中比较深的一点呢，就是我今天也带了一张我的这个名片， 嗯， 也给大家可以看一看。 讲一讲，哎，对着那个镜头就好。啊、 对着哪个镜头？ 对，正前方这个镜头，哎， 这个能看到吗？ 能看到，嗯，可以离得再近一点。 对，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名片。哦、这张名片呢， 凯雷，嗯， 这张名片我是用了10年， 嗯。嗯， 用了10年的名片，那么到现在呢，我这张名片我中间有一个错误我还保留着，那么这就是一个名片的这故事，我印象比较深。这张名片呢、嗯、我应该是发给采访对象或者同行、 嗯嗯、 我大概发过大概现在算起来有1-2千张吧， 嗯， 1-2千张呢，我印象中比较深的一点呢，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发现了我这张中名片的一个错误， 嗯。嗯， 这个就我印象比较深，叫做建威支柱。 嗯， 你看看，张悦，你看一看，这里面名片，但是它是有英文的，主要是在、嗯、我又提示一下，它是在英文中，它是有这个错误的。 英文的字太小了，我这 太小了， 看不清。 对、大家可以就是， 嗯，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英文的， 嗯。 就是凯雷，那么他下面是这个执行总编辑、 嗯、 然后呢 senior reporter 这两个， 嗯， 我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在哪儿呢， 嗯， 我是这个2009年的时候呢， 嗯， 我有一次呢采访这个索罗斯， 嗯， 就是金融大鳄，这个 金融大鳄，嗯， 对，当时呢他是20年前他在香港这个兴风作浪， 嗯， 那么10年之后呢，中国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嗯， 那么他来中国做访问的时候呢，我是见过他2次。 嗯， 他来之后呢，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时候呢，我给他一张名片。 嗯， 给张名片呢，在采访之前，哎，我就觉得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在哪儿呢？他没有说别的，他指着我的名片，发现我张名片中的一个错误。 哦， 发现一张什么样错误呢？就是这个我的名片中少了一个字母。 哦， 就是执行，然后呢chief editor， 嗯， 那么这3个单词中呢少了一个 字母，然后是告诉大家就少了一个 E 啊、 哦，这一点我也非常这个震惊。 嗯， 那么呢，第二一次呢，我是，当时呢，我当时是我们前台在印的时候呢，这张给漏印了。 嗯， 那我发，当时我发了可能有一千张，没有人发现这一点。 嗯，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就是我采访的一个这样的金融大鳄或者这方面的一个人，哎，他一看之后，哎，他能够发现一个最细微的一个地方，这我就提醒了一点我，就是说细节特别重要。 嗯， 那么呢，我印象中还有一个呢，第二次呢，我是去这个我印象中你是广院毕业的吗？ 嗯。 对，广院的素质我觉得也非常高，中国传媒大学的 对 广电的这个素质都是非常高的。我是给那个 MBA 讲课的时候呢，哎，我印象中我也是讲到这个例子。 嗯， 那么呢，当时呢就把这个名片放在投射的大屏幕上，大家一看，哎，有一个同学很快， 嗯， 那么他就发现了。我是还有一次我是给这个新东方讲课， 嗯， 给新东方的老师，他们是学英语的，反过来他们没有发现这个错误。 嗯， 那么呢，这个咱们传媒大学的这个同学立刻发现错误。后来我一问他，哎呦，他是英语八级。哎，我说你怪不得后来去英国留学。我说你这个很厉害，就在哪儿呢？就是我觉得，除了我们要做一些大的事情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要从一些小的细节， 嗯， 能够去观察、洞察一些小的细节， 嗯， 这一点比较重要。 嗯，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两会啊。这两会当中，除了这个采访的这种嘉宾以外，还有什么小细节？比如我们特别关心，你说，哎，记者开两会的时候，他们都待在哪儿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记者他们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们拿的那证是什么样的证啊？都特别好奇。 对，这个是一般的，大家的镜头都是在主席台， 哎， 或者代表委员， 嗯， 那么记者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哎，我觉得就是。非常辛苦， 因为我们看到好多记者都这个躲在一个角落里就开始写稿子了。 对，我就说的是这样。 嗯， 那么呢，尤其是现在有了这个新媒体之后， 嗯， 那么需要即时发稿。那么呢，大家可以看到，在两会的时候呢，过去比如说，这个十年前， 嗯， 十多年前，我在两会的时候呢，我就坐在那个二楼或者坐在三楼， 嗯， 然后就听着报告， 嗯， 然后看着报告，就这么看着， 嗯， 大家都坐在那儿， 嗯， 因为什么呢？我不着急发稿，我是报纸，第二天才见报。等到我中午吃完饭，可能回去要再休息一会儿。 嗯，是的。 然后呢，起来再写个稿， 嗯， 然后到晚上了交个稿，然后第二天见报。 早晨见报啊， 嗯。对，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尤其这五年以来之后呢， 嗯， 新媒体竞争这个非常激烈。 嗯。 那么呢，我印象中，你像两会的时候，总理一做报告。 嗯。 总理一做完报告之后呢，你比如过去20年前、15年前， 嗯， 那我就坐着吧。或者我到大厅里，我去溜达一下。 溜达一下，反正报告回头我拿到手，第二天早晨再见报呗。 对，然后我跑去喝个茶， 嗯， 然后呢，东转一东转，和大家聊一阵， 嗯。 现在看不到记者在聊天了， 嗯， 或者说你在那喝茶聊天了。现在是什么呢？报告一出来之后呢，第一件事儿，打电话， 嗯， 要回去。有的广播电台的、电视台打电话是要口播。 哦， 这个要立刻播出来。比如说今年的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多少， 嗯， 对吧，里面关键的一些表述是怎么样的。第二一个呢，网站的记者就要开始写稿。第三一点呢，比较有意思，我印象中我拍一张照片比较有意思一点呢， 嗯， 大家的第一个动作，比如说过去的时候呢，坐在那就看报告嘛， 嗯， 大家突然间就拿出手机， 嗯， 为什么呢？你知道是拍照是吗？ 嗯， 它不是拍照，扫码。 哦， 它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上面呢，它有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也是， 嗯， 这个国家的这个 政策，对对对，在发展，嗯， 对，有这新技术，上面有个二维码，你一扫之后呢，报告整个就跳出来。 哦， 哎，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嗯， 并且去年的时候呢，我印象中比较深一点的，过去呢就是记者就是你一个女孩缩在一个角落里，不许别人打扰，对不起， 嗯， 不能和你们说话，抱一个这个键盘，啪啪啪啪啪开始打字。现在我觉得有点变化呢，这个微信上有个小程序， 嗯，就说上一段话或者一复制， 不是说一段， 嗯， 它有个小程序呢，叫做读图写字， 嗯， 印象中是， 嗯， 它拿出来之后呢，就是说它可以扫， 哦， 它是先给这个报告拍一张照片， 嗯， 拍两张照片之后呢，立刻就转化成文字， 哇， 并且这准确率是相当高。那我想呢，到今年两会是全国两会是3月3号召开， 嗯， 那么呢，召开之后呢，我想他这种这个技术，还有你说的，还有一种是， 嗯， 他们有一次有个记者来采访我，让试验一下， 嗯， 就说你念一段话， 嗯， 立刻就变成文字， 哇， 就是去年两会的时候，哎，我试验了一下那工具，好像是，

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和大家啊一块儿的进行互动啊。如果您现在还开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啊，来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的8点到10点为大家带来的《青年说》这档节目。如果啊已经这个固定住了啊，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在单位啊，已经固定住了，可以打开手机啊。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同样能够看到青年说视频直播的场景。最关键的是，如果在玩微信的时候啊，可以把微信公众账号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进去以后点到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够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的青年说。现在这个时段是我们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啊，我们青年委员的访谈特别节目。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香港文汇报的高级记者凯雷老师。来，凯雷老师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然后呢广播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好。 嗯， 对。 刚才很多的网友说了，说这个凯雷老师，您这跑两会跑了20年，肯定采访了很多的这个采访对象啊，有没有哪些采访背后的一些小故事，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我 其实我看凯雷老师的朋友圈啊，我觉得采了太多人了，真的。 对， 包括那个你看啊，我给大家说几个，比如杨利伟是吧？啊，还有这个很多部长，这咱们就不提了。还有这个我们看到还有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的老师，对吧？这些都有。包括我们还看到采访的这个冯治安的后代，是吧？ 对 啊，就是我们的二战的这个在固守北京城的啊，我们的这个29军的这个将帅啊，冯治安啊将军的这个后代，采访了很多人。凯雷老师肯定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哈、啊，说几个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吧。嗯， 那时间有限，就是说我想呢，就是有些内容呢，和大家这个做一个分享，就是我印象中。比较深的，那前面我讲了，跑了20年，我印象中比较深的一点呢，尤其能够沉淀下来，比如我现在来了咱们广播台，来了青年说，那我觉得呢，能够沉淀下来有一点呢，我就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个代表或者部长，他很真诚。 嗯。 第二一点呢，就是说他是不是这个坐言起行，他愿意真正的来帮助老百姓，帮助民众。这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这个印象。 嗯， 我想起来几个这个例子，不管是企业家、部长、代表、委员，那么有一点呢，就是说，是不是能够从老百姓考虑，尤其是能不能回答记者提出的敏感的、尖锐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涉及到民生的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嗯， 我印象中深的，我先想讲第一个，我想想啊，能讲第一个这个那么例子的时候呢，我想。我想一想，就是说，你说到， 其实有很多这种那个小故事，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采访的小故事，就是我也采访了，就是您说的那个冯治安将军。 对对对 对，采访完冯治安将军以后，我因为我们北京市的媒体嘛，就是也是在这个抗战胜利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报道，其中就有采访到张自忠的这个后代啊，当时这个张自忠的这个小儿子是现在在天津啊，然后这个我们就跟他孙子啊，小孙子就在这个天津，然后我们就跟他这个进行了沟通，觉得就是其实聊了很多关于北京的抗战的当时的一些场景和一些细节，其实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都是通过我们记者的这个角度去挖掘出来，去报道出来的。嗯， 对，是，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就是说我们这个需要去追问。 嗯， 在追问的过程中有很多这个有意思的。 嗯， 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我举几个例子。 嗯，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哦， 就是单霁翔。 单霁翔，嗯， 对，我觉得单霁翔对我的印象特别深。 嗯， 因为我跑了20年。 对，凯雷老师，你可说话小心啊！这故宫距离我们这儿很近。 这、哦、也是对，因为我故宫我是经常，我觉得这20年来，我和故宫的 我们走过去不。那个不高于15分钟，我们就可以走到故宫了。 是，我也很害怕，有时候就是说，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提出一些批评的，或者建设性的一个意见。 嗯， 尤其作为这个微博大 V， 有时候去这个、他们邀请我们去访问，有一次呢，故宫就不邀请我。 啊， 我也觉得这个心里揣揣不安。 那你买票进去？ 是啊，我觉得买票之后跟不了那个大 V 那个团去访问啊。然后呢，国家博物馆邀请我去了，但是故宫不邀请我去，我心里老觉得这个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我批评那个他们？故宫不高兴啊。 嗯， 后来呢，我有一次见到了这个单霁翔单院长。 嗯， 他就给我一个熊抱。 嗯， 为什么给我熊抱呢？因为他觉得我给故宫提了很多这个建设性的意见。 嗯， 有些批评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觉得是一种谏言。 嗯， 哎，所以我感觉到这个部长这个院长很开放。 嗯， 那么呢，就是他是欢迎大家去这个就是说给他提一些意见，提一些建议。有时候呢，我是当面见着他，因为现在媒体也发达了。 嗯， 哎，有时候呢，我是在微信里给他提一个什么建议，然后呢，有些什么问题，哎，我觉得这个院长他很懂新媒体。 嗯， 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呢，他能够非常好的来传播这个故宫的就是说这个形象在哪儿呢？就是那种买那种手机壳，他的手机壳也很漂亮。 嗯， 他的手机壳呢，我印象中是一个鹤。哎，我说院长，你把你的手机壳给我看一看，我两会碰到他。 嗯， 哎，我一看。他等于拿这个东西来再传播，多少钱？ 嗯， 我以为这个院长的手机壳很贵呀、啊。这个院长我多奢侈啊，故宫多奢侈、啊。 不会是个古董吗？ 是呀、啊，这个故宫，我说单院长，你这手机壳多少钱呀、啊这个我能买得起吗？我想是不是1000块呀、啊？这个哦，原来才30块。 嗯， 然后呢，在淘宝上可以买， 嗯、 然后去故宫的里面可以买。 嗯，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大家更好的，我这20年来我看到了这一任的这个就是故宫的院长， 嗯， 能够更好的去传播这个我们的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 嗯， 哎，我觉得这种让人感觉到点赞。 对，包括现在是在网上购票吧，这个都很好，而且故宫的开放面积一直在增加。嗯， 对，这一点上我也可以给大家透露一点，我也问过院长，我说这个是不是要进一步开放呢？他的回答非常肯定。 嗯， 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是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有的还有一点呢，等于是院里的办公区， 嗯， 他可能要收缩。 嗯， 然后呢，他来这个就是说，把更多的面积、更好的地方来呈现给这个观众。 嗯， 我觉得故宫真是值得一看。第二一个呢，我觉得故宫有一点，他也给我讲，就是说，哎，其实他也已经公开报道过。 嗯， 在哪里呢？就是说，要再建一些分院。 嗯， 比如说在香港，比如说在海淀，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故宫。 嗯， 这一点很重要。第三一个呢，我觉得有一点，他们故宫最近我一看很好玩，我说他院长这个故宫正在，他说他是最大的志愿者，他以后退休之后呢就要当一个最大的一个志愿者，在哪儿呢？就是邀请社会上的青年人， 嗯， 邀请各界的这个人士来报名，来报考这个就是故宫的志愿者。 嗯， 这一点我觉得也很缺，甚至我觉得，哎呀，我也去到故宫能不能当个志愿者呀？因为故宫的一些文物我也挺熟悉，我们经常报道，我们报道了故宫的很多国宝。 嗯， 然后呢，我说这个我们也去做个志愿者，能不能去给讲解呀？ 哎，可以， 很好玩的。 哎，我觉得可以在我们节目中做一个号召啊，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这节目中还有一个项目叫关爱青年计划，可以跟故宫合作，然后招募一些志愿者过去。 对，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能够在比如说以后我们也邀请一些故宫的朋友。 嗯， 然后呢来给年轻人讲一讲。 哎， 比如说哎，参与不光是我们去买个淘宝， 对， 第二一个呢，我看这个院长他这个哎，这个要更多的志愿者来去参与这个故宫的一些活动啊，我觉得这个很好，这是我印象深的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前面讲到的，就是太空人。 嗯， 我是过去跑航天。 嗯， 99年的时候呢，中国的第一艘这个神舟号升空。2003年的时候呢，杨利伟10月15号先生非常深刻。 嗯， 杨利伟呢是这个升空，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太空人。那么呢，今年呢我特别高兴，今年我一看到名单，里面我一下看到了这个杨利伟，三个字。我特别高兴，其实我那时候不好做出判断，没有人能够做出判断到底是不是杨利伟，是不是这个杨利伟，是太空人杨利伟，航天员杨利伟，还是重名重姓的杨利伟。 嗯， 但是我还是按捺不住激动，我给杨利伟发了一条短信，祝贺他当选政协委员。 嗯， 但是他没有回给我，但是我也心里也惴惴不安。这个叫你是你是主持人，就是这个叫惴惴不安，叫惴惴不安， 惴惴不安。 就是不是我一看到我一进来你们这个广播电台，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非常严格。 嗯， 就是说你要读错字的时候要罚款，是吧？惴惴不安， 这个不方便说，惴惴不安。 对，不要罚我就可以。 对，惴惴不安。 我觉得航天员这次呢，就是今年两会，我觉得有一个热点，我觉得就是杨利伟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那么会有很多的这个看点。2003年的时候，他第一次上天，然后呢回来之后呢，就给我们专门提了一个词，他的字也写得特别漂亮。 嗯， 通过香港文汇报向港澳台同胞问好。 嗯， 这是我印象中非常深的一点。当时也有个小细节，我也觉得像他道声歉。当时呢我们最早全球报道了，就是当时谁是航天员。 嗯， 我们是独家报道。 嗯， 当时呢没有人知道是杨利伟。 嗯， 我们第一家报道。 嗯， 我们是根据他在那个早晨他是升空，是早晨他3点钟起床，在吃早餐之后呢，在他的那个房间的上面签了一个名儿，杨利伟。当时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杨利伟这三个字的时候呢，把中间的利，我们觉得是这个立正的利，他不是这个胜利的利。我们觉得胜利的利，我们觉得是立正的利。所以我们当时报道出来呢是中国第一个太空人杨利伟。全世界的媒体，什么路透社、法联社，所有你知道美联社 全部 外电全部用的是这个字。后来也给我们打电话，到底是哪个利呀？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是， 如果是翻译成英文还好一点。 哎，对，他们翻译成英文，其实问我们的都是华文媒体。翻译成英文的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对对， 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就是主持人。 庆幸啊， 是是是， 庆幸啊！刚才那个这个凯雷聊到了说啊，这个杨利伟给通过香港文汇报啊，给香港这个同胞来问好。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文汇报的历史吧，因为刚才你看我们很多网友都说哇，文汇报的记者长这样。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内地啊人民的这个心目中，百姓心目中啊，香港文汇报是一个哎呀感觉就是很亲近啊，很亲近的这样的一张报纸，它的历史有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这直播间还有点热，我 对对，脱掉这最快的速度脱掉，因为我们 快。这样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带了一份文汇报，可以看一看 啊，我们可以看到镜头上啊，文汇报， 文汇报。 对， 这三个 字，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编辑韩雪给我们拍张照。 我们也这个 文汇报。 对，这是给 这是今天的吗？ 这是我们之前的关于故宫的这一期 啊，故宫的这一期。 那么最新的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有个克隆侯的，我们一个头条， 哇， 非常关注这个内地的 啊。我感觉这文汇报的头条那个这个头条非常的炫。 哎，没错，我们 非常的炫， 浓眉大眼， 一看就是香港的报纸。 是是是。那么呢，文汇报有一点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内地和香港的一种见证融合的一种见证。那么文汇报最早诞生于80年前，1937年的，在上海创办了这个文汇报。那么等于诞生在抗战中。为什么采访很多抗战将领呢？就在于此。后来呢，抗战中因为日本侵略者的这个原因，那么停刊。后来呢，在48年的时候呢，又在香港这个复刊。所以呢，这三个字大家可以看到，文汇报这三个字呢，实际上呢是 香港文汇报的用的文汇报三个字和上海文汇报三个字是一样的，所以大家看到了很亲切。 嗯， 那么呢今天也特别高兴能够主持人也能有一个机会介绍文汇报。 嗯， 那么我想呢这次我们直播还有在微博上也发了一个这样的内容，如果直播的我一想呢到时候呢我这儿也带了一个这个就是文汇报。 嗯， 第二一个呢我还带了一个这样的首日分，就十九大的这个 哇 十九大的这个首日分，我倒是送给主持人和我们的编导。 哇， 带了两个。 嗯， 那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到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看，我到时候给大家送个比如说五个到十个。 哇， 到时候呢比如说看看我们怎么一个抽奖或者怎么样的。 对， 我们把文汇报 说 大家 说晚了，凯雷老师现在快点，大家快点互动起来啊。 对， 应该节目开始我们就说，或者等着凯雷老师下次再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啊，我们从一开始就抛出去这个互动啊，抛出去这个礼物啊，让大家积极的互动。 比如两会的时候我们两会的这首日分也送给大家。 哎哎啊，给大家来说说文汇报的历史吧，从1937年啊创办在上海创办以后一直现在在香港的发展是吗？ 对，那么文汇报这方面呢就是爱国爱港的这个香港报纸，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个就是两内地的这个发展。 嗯， 我们时间也有限。 嗯， 那么大家可以就是登录我们的网站，我们也有网站。 嗯， 香港文汇网现在还有一点呢就是文汇网文汇报和大公报现在我们成立了香港文汇大公传媒集团 啊， 那么呢有大公网。 嗯， 文汇网大家可以登录网站，了解更多的这个讯息， 都合在一块儿了，合着现在都是这个媒体融合的时候，强强联合啊。 对，创办新媒体。 那个凯雷老师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在人民大学学这个新闻专业的。 哇，那是几几级啊？ 我是99年毕业的。 99年毕业的啊，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在校的学生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啊。99年毕业啊，老的这个人大新闻专业的毕业生，那是很厉害的，因为在包括在媒体当中啊，一提起人大新闻专业，那都是这个。来看这个，可能听众朋友看不到，我竖了一个大拇指啊。凯雷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吧，在您那个时候上新闻专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对，这还有这个五分钟的时间， 哎， 我也和就是咱们年轻人也交流交流。我觉得有一点呢，就是说，当时呢，我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大概97年的时候呢，我们创办了这个学校的第一份这个报纸，大学生的人民大学第一份大学生的报纸叫《青年人大》。我是第二任的这个总编辑。 嗯， 然后呢就是觉得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分享更多的这个信息给大家，第二呢帮助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成长。那么呢我之前也发给这主持人，那么后来呢见到这个开复，开复老师，开复老师呢他创办了这个就是我学网，但是也请我是作为这个学生顾问，也和这年轻人有很多互动。我觉得这有一个技术的，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呢叫做就是这个报纸，那么呢到这个你像10年之后的那时候开复来的时候呢，开复当时在 Google 做总裁的时候呢就是办了一个网站，我学网，然后我们和大家去分享。那么到现在这种形式媒体变得很到了今天这一步，你看比如说青年说这种直播的形式， 对， 你和这种青联办着活动，哎，我觉得形式也非常好呀。 嗯， 不但是我原来以为是个广播，后来呢我一看我们这个哦在花椒平台做直播，哎，我觉得这样真正能够适合这个年轻人不断的这个就是与时俱进。我觉得这点比较重要。那么呢我能够分享的一点这个还有五分钟，我觉得我能够分享的一点经验呢有一个几个单词。这个我们的这广播电台能说一点英语吗？ 可以说。 我觉得这个我被你们吓住了。第一个呢就 think big， 就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有一个大的理想，要考虑大的国家的这个发展，比如我们国家提出了共同命运体，然后呢国家的整个发展要 think big。 然后第二一个呢我觉得有一点呢就 do different。do different 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做与众不同，要做一种创新。第三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 fake news， 就是说这种假新闻很泛滥的情况下呢要 get fact。 怎么做到 get fact 呢，就要有一种质疑的一种精神，这一点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第四一个单词呢我想呢就是有一个叫 ugly baby。 就是说呢有一个我们现在一毕业之后呢，我印象中大家有一个就业择业的一个问题，有时候觉得有的地方很好啊，大家不愿意比如说去基层啊，或者不一定去什么地方啊，然后呢比如说我到了文汇报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可能不是一个说像人民日报，或者像一个特别大的这种报纸，哎，我觉得到这个地方我觉得也很好啊，就是大家就是说不管到什么地方， 不管到什么样的工作岗位， 就首先要干起来，做起来，这一点呢我觉得要比较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呢 think big， do different， 要 get fact。 嗯，这点虽然是作为新闻专业的一个同学来讲，但是我经常给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其他的这个包括创业的同学、或者说各方面的同学来分享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有种创新。比如说我觉得来了之后我也比较好奇，然后呢看到了我们这个就是青年说的，居然有过去我是听过那个伍洲彤的节目。 嗯，伍洲彤是我们青年广播的总监。 哦，那太好了。 伍老师您听到我们节目了吗？ 对，我印象中我当时呢我印象中95年的时候吧，90年代的时候，我印象中听广播的时候呢，就是伍洲彤叫做有个夜话吧，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是吧？ 对，零点夜话。 对，有个零点夜话，我大家听的都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我一来之后呢，哎呦，和直播这种形式结合起来呢，就是有一种创新。是我觉得对每一个人来讲呢，就是说创新和这学习比较重要。 好，谢谢这个凯雷老师来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分享的经验和这种建设性的建议吧。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先干起来，这很重要啊。因为很多我们也收到，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网友的留言，就是包括参加工作以后可能比较迷茫，觉得哎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啊，可能这工作当中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就想着放弃，其实还是要坚持住。 对，没错。 好，凯雷老师还有什么和我们分享的吗？还有两分钟。 还有两分钟。 可以说一个您觉得现在最想迫切的和青年人分享的故事吧。 我觉得呢，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说，一定要用四个字来讲的话，就是说两分钟，眼高，另外一个手要高。我手高的指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关注这种细节，不管在工作岗位上，不管是我们做媒体，或者我们去了投行，或者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一定要重视这种细节。我想举一个这个小的这个例子。我们当时报道过一个续沽的，大概有几十个记者去采访一个关于续沽的新发布会，而我们的记者。这个报道09年的这报道，总书记总理全部做了批示。什么原因呢？他拿回来这张书之后呢，他拍了一张里面一个照片，有一个孤儿呢叫阿宝，然后呢被遗弃了12次，被志愿者来保护起来了，拍张照片，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很多细节，我觉得魔鬼就在细节中。那么呢，我们这时候呢眼高就是那个 big， 第二一个呢手高，我指的就是一定要抓住细节。那么机会，我觉得从年轻人的机会，那开创这种机会就藏在细节中。最后，那么我想呢，就是我到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抽10个人或者5个人，到时候呢，我可以把我们的香港文汇报，包括我们现在香港大公报，还有我讲这个就是说这个故事，这几个细节的故事，我也出了一本书，之前出了一本这个书，那么到时候呢。转型中的 中国故事， 还有我们这个纪念分，十九大的这个纪念分，我到时候呢也可以这个就是抽了之后呢，我也可以就是送给大家。我的微博就是凯雷，那到时候呢就是可以大家可以以后多交流、 多交流多互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还想再邀请凯雷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没聊够，真的没聊够。我看到很多网友也说了，说这没聊够，感觉这个还有没有节目？后面是什么节目？后面是一个职场有高招的节目，我们的主持人和嘉宾也都来了， 特别好，应该职场的这种非常好。 对，职场有高招啊！接下来是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也就是现在我们青年说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等着有时间的时候嘛，我们继续邀请凯雷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还是接着聊关于这个新闻方面啊，关于就业方面啊，甚至关于采访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吧。好了，以上就是青年说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青年张悦，也希望大家每天的早晨8点到10点锁定青年说，我们明天再见。